像爱情也只是霎时停留，风很轻，思念却很透明，真爱穿越不了爱情。缓慢的妆流过伤口，晕开了我给不起的温柔。那一夜我们紧紧相拥，终于说出口已经不爱我。 湿的枕头，枕干潮湿的温柔。